着了，还是昏过去了。喂。 我没事儿。 男子半睁开眼说着，他扶着栏杆站起来，看了眼周遭，脚步慢慢的走开，刚迈两步，整个人脸朝地栽了下去。路人帮忙叫了救护车，季彤见他被接走，才安心回家。何峰追鬼去了，季彤边做卷子边等他，一点过，他实在熬不住了，准备关灯睡觉。灯刚灭，何峰出现在他面前。 阿芝， 抓到了吗？ 跑了。 跑了？ 嗯。 还有你追不上的，那怎么办？ 我来就是跟你说一声的，别等我。 要继续追吗？可是都跑这么久了，还能追到吗？ 我抓了他的气息了，跟着踪迹能找到的。 那你注意安全。 我不在，你也要万事小心。我把孟元叫来，有什么事儿你找他就行。 你要去很久吗？ 说不准。 好，那你快去吧，我。季彤以为他会多说几句告别的话，可是并没有。没等他说完话，何峰一闪就不见了。他对着空荡荡的房间发了会儿愣，才关上灯睡觉。第二天晚上放学回家，路过天桥，一个男子挡住了他的路。季彤抬眼看去，是你啊，你没事吗？男子头上还蒙着纱布，一脸憔悴。 昨天谢谢你啊。 不用谢。 我看到了。 看到什么？ 那个披黑斗篷的鬼。我听到他和你说话了。你是阴阳眼。我在这儿等你一天了，我就是想求你，不是求他一件事儿。 什么事？ 我想让他帮我打听个人，准确点说应该是鬼。 他最近不在，我能先问你几个问题吗？ 好，你问。 你知道你被附身了吗？ 知道。 你平时都能看到鬼魂？ 看不见。至于那天为什么能看到他，我也不知道，可能是被附身影响到了。 路人路过，两人停止了谈话。等人过去了，男子提议， 我们换个地方说吧。 要不明天吧，现在有点晚，我怕我家人担心。 就二十分钟。十分钟，我实在等不了了，我求你了，求你。 季彤与他到一空旷的花坛边站着，男子开始介绍自己。 我叫伊瑞，是个自媒体摄影师。我有个女朋友叫小珍，她前年去世了。 季彤最不会安慰人了，憋半天说了一句，喜爱。伊瑞双手紧扣着，似乎很紧张。 小珍比我小6岁，我们都是安徽人，她喜欢摄影，来这边学习。我们是在一次摄影展认识的，渐渐接触下来才发现有很多相同的爱好，比如说摄影啊、旅游啊、游戏、动漫什么的。对，还有收集各种周边。哎，后来就是谈恋爱、同居。前年年底本来打算回老家结婚的，我钻戒都买好了，但没想到他出了车祸， 撞到了头，当场死亡。 他的手控制不住的抖着，还落了泪。 能有个半年吧，我天天酗酒也不工作了，就每天都把自己关在屋子里拖出了一身病。你能想象到我以前是一个180斤的胖子吗？我实在是太想他了，我经常想干脆死了就去找他，可是又觉得对不起父母。你说这我要是没了，他们也得丢了半条命，死不起啊。 我理解你， 我相信这个世界上有鬼，我老觉得他就在我的身边。这两年我去了很多闹鬼的地方，哪怕见不到他，我找个鬼打听打听他的消息也行。前几日就学了一个方法招魂，结果招了个恶鬼缠着我不放。 你可以找通灵的人呀。 找了，有几次能招魂，可经不住几次问，就知道是骗钱的。 你没找对人，确实会有很多人借这个骗钱。 所以我这次找对了是吗？请你帮帮，请你帮帮我，我知道你能跟他交流，我可以给他烧纸，要多少都可以，或者要别的什么回报，只要我能做到，请你帮帮我，我求你。 那我帮你问问他。 谢谢，谢谢，谢谢你。我不知道怎么感谢你，总之就是谢谢。你有什么需要我的地方，尽管说。 不用谢。那我就先回去了，等他回来我找你，你留个电话给我。 好。 金帅没带纸，看向他的书包。姬童掏出笔和本子，记下他的号码，便着急离开。刚走出两步，又折回来嘱咐他：哦，以后别随意招魂了，也别有轻生的念头，总是这样就是容易被缠上。还有，这些事不要告诉别人。 啊，一定一定。 那我走了。 我送你啊。 不用，你回去吧。季童转身跑开了，他还得赶在10:40前到家，否则中心又得急得乱窜。